钢筋铁骨、千斤坠，不行，这些技能都没有办法应接伏龙翔天。伏龙翔天是具有抓取判定的，产生霸体效果的技能对他毫无用处。伏龙翔天只能闪，不能挡。鹰踏，长河落日空中踏步，滞空身形，但是还不够，仅仅是这样的滞空根本就没办法闪开伏龙翔天所笼罩的范围。魔法斗气龙头呼啸着就朝长河落日叼了去，但就在僵处未处的那一瞬，长河落日突然停止鹰踏，拧身旋风腿。这技能也无法制造位移，但是却在这一瞬间改变了长河落日的身形，旋起的双腿就这样要从伏龙翔天上方扫过了，却不料伏龙翔天的龙头也在此时突然一扭，龙抬头。所有人大惊，这个昔日被视为荣耀第一人叶修的招牌技巧，现在却已经接二连三地被新一代的战斗法师所掌握，先是孙翔，现在又是唐柔，后生可畏啊。而荣耀竞技也正是在这样不断的追赶乃至超越中，才能不断的提高水准，欣欣向荣。伏龙翔天雕中，魔法斗气咬住长河落日，旋纹一涌而上，炸得空中一片绚烂，长河落日也随之被伏龙翔天送到了岩浆上空，技能结束时就再度坠入了岩浆。翻起的岩浆浪花中，长河落日也在翻滚，瘦身跟着直接跳起。宋其英的应对迅速之极，连分毫都没有浪费，长河落日的生命已经不足以求渡到远端上岸，在岩浆里多耽搁一秒都压力很大。韩燕柔在伏龙翔天之后会有较长的收招动作，抢在这时上岸是唯一可能的转机。跳起一步跨出，刚刚好搭在边沿，再稍借力又一跃，长河落日已经轻飘飘地向岸上落来，韩燕柔那边才刚刚结束收招僵直，数步的距离怎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冲过来截杀长河落日。但是一蓝一紫两道光亮却在此时从韩燕柔身后飞出，急射长河落日。魔法旋纹，蓝光是连突被长河落日用空手夺白刃招架捕捉时产生的冰属性魔法旋纹，紫光是元武棍命中对手时产生的暗属性魔法旋纹。两个魔法旋纹韩燕柔都没有在生出时立即使用，却在此时立下大功，空中正落的长河落日哪里还能闪避，啪啪就被两个魔法旋纹轰中。而两个旋纹中偏偏就有一个在攻击效果上最突出的冰属性旋纹，冰属性旋纹给战斗法师自身增加的状态是每界 2% 的物理防御，这对于皮甲精通的战斗法师来说收益并不如何让人兴奋，远不如增加力量的火属性旋纹或者增加攻击速度的光属性等其他旋纹来的实用。但是冰属性旋纹对目标所产生的攻击效果却是五种旋纹中最好的，命中僵直则有 50% 的几率制造减速效果，这是冰属性旋纹一阶时的表现，这就已经相当实用。趁着长河落日的僵直，韩燕柔已经箭步杀回，手抖战矛与空气摩擦的尖锐破空声咒语般的响起，竟是在冲刺中使出了百龙流星打这一技能，数不清的赤色矛影闪动着，宋其英就是想开钢筋铁骨一类的霸体技能也都已经来不及了。长河落日僵直状态刚小，矛影就已经闪到他身上，跟着就是接连不断的刺杀，随着韩燕柔冲进的脚步越来越见密集，最后竟是刺得长河落日双脚离地进入了浮空状态，这是每一次就注意攻击角度方能产生的效果，在维持如此密集节奏的情况下还能精准把握到角度，唐柔无愧于本赛季的最佳新秀之名。百龙流星打的最后一击更是将长河落日送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飞起的身形上不住有血珠向下滴落， 这一招也不知在长河落日身上打出了多少伤口。韩延柔这时也已经彻底逼近身前，火舞流言一挑，又是一记天机扫到长河落日，跟着飞身跳起，降龙压。火舞流言劈下，仿佛一记扣杀，将长河落日狠狠地朝着岩浆拍落。判定极强的强龙压将长河落日第三次送入了岩浆，激起的岩浆浪花足有两人多高，仿佛溅伤了跃起空中的韩延柔。唐柔毫不理会，施展强龙压后的韩延柔再次抖落战矛，风卷流云。战矛绞出的旋风中包含了魔法斗气，更将此时击飞在空中的岩浆也卷了进去，让这一技能有了更深的色彩。火红向着长河落日卷下，宋其英一点办法也没有。之前强龙压是拥有强制倒地判定的，在长河落日彻底躺平一下之前，他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操作。风卷流云夹带着岩浆的旋杀送至，正中长河落日胸口，又给了他一个加速，瞬间就让他在岩浆底下躺平翻滚。宋其英连忙就要操作长河落日翻滚站起，却见因为自己撞击劈开的岩浆上空，韩延柔手持火舞流言如天神下凡般坠入，怒龙穿心破。接连的猛烈撞击已让这一处的岩浆完全拥挤向四周，无法回归。岩浆中就这样裸露出了一片清晰，韩延柔手持战矛扎下，从长河落日的背心刺入，将翻滚中身形弯曲的他就这样钉穿。画面要多暴力有多暴力。岩浆这时涌回，转眼覆盖了被刺得如虾米般曲成一团的长河落日，跟着开始淹没保持着向下刺杀姿势的韩延柔。荣耀战斗终于分出了胜负，唐柔胜，星心胜。而拿下最终局胜利的角色，在系统的编排下，百造型荣耀起了胜利。这一幕让霸图一方有些尴尬。百造型的韩延柔从岩浆下抽起战矛时，他们的长河落日竟然还像个虾米一样挂在上边，就差没像个旗帜一样飘荡了。宋其英从选手席中出来时，也正看到他的角色挂在对手战矛上的一幕。耻辱吗？宋其英多少还是有点尴尬的，可是他清楚对方只是准确捕捉住了时机，完成了致命一击而已，并不是有意要对他进行羞辱。此时他更介意的还是他没能将要赢的决心扶住现实，他辜负了所有人的期待，这才是最令他失望的。现场霸图粉丝的情绪确实也不高，拳法家输给战斗法师这种事儿，着实有些揭他们的伤疤。在首场韩文清败给叶修之后，象征着两队未来的新秀间的较量，却也是由他们来品尝败果。虽然他们也清楚宋其英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在那样落后的局下一度帮霸图抢到了争胜的机会，但是最后这一场的落败还是让他们难受无比，再加上最后长河落日被挂在矛端的难堪场面，让他们倍感心碎。虽如此，在宋其英下场时，他们却还是顽强地送上了掌声。他们可不想让他们的未来感受到他们的失望和低落，他们希望带给选手的永远是鼓励和信心。霸图观众的这种关怀却更让宋其英感到羞愧，回到选手席后也觉得无法面对诸位前辈。 不要自责，你表现得已经很好，是我在前边没有打好，给你留下太大包袱。 说这话的是林静言，他也确实是今天霸图擂台赛上表现最不佳的一位，霸图的落后也基本就是在他出场时所奠定的。此时一边安慰着宋其英，一边将责任揽向自己。 下次要赢。 队长韩文清却没有说太多，简洁地表达了他的期许。 哎，不是什么大问题吧？输一个人头分的擂台赛，那和平局有什么区别啊？ 张家乐觉得气氛有些沉重，出言希望大家能精神点。 还是有区别的，结果立即就被张新杰认真严肃地反驳了。 张家乐无奈，这人就是这么正经呢。 无论是输两分输一分平局，还是赢一分赢两分，有一点确实不变，团队赛我们要赢。 韩文清这时说， 当然，那必须，肯定的。 霸图战队整顿情绪，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比赛真正的决胜局。星星这边呢，唐柔强势的胜出自然让全队的士气得到鼓舞，但是兴奋之下却也不失清醒，真正的胜负接下来才会决出。两队选手一道注视着现场的电子大屏幕，团队赛的地图接下来就将选出，同时也会对地图有一点简单的介绍，以便双方选择出场阵容和做一些战术安排。选图开始，全息投影甚至在赛场正中投射出了一个大问号，不住的旋转。叮，一声荣耀网游中系统提示的脆响，地图已经随机选定，电子大屏幕上打出了地图的名称，七彩泉。赛场正中，全息投影却也在一点一点地将这地图的全貌呈现出来。两队立即抓紧时间观察，一边不住地相互讨论，直至裁判上前召唤两队选手准备入场。现场顿时安静起来，大家注视着两队的选手席，双方会各派出哪六人应战，接下来马上就要知晓了。先是霸图，非常干脆利落的，几乎是在裁判过来示意以后，就有六人齐齐起身向着赛台上走去。韩文清、林静妍、张家乐、宋其英、张新杰、秦慕云。